查明美军犯罪真相全民族特别调查委员会北方本部发言人1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在南朝鲜由美帝侵略军杀害两名女中学生来引起激烈的反美烛光游行示威，激起内外对杀人鬼的强烈诅咒和极大愤怒后，已过去了15年。那令人惊愕的杀人事件是一种只有以杀人为乐的美国洋基食人种的后裔强盗美帝侵略军才能干下的天怒人怨的野蛮行径，是一个美帝国主义者对南朝鲜霸占所造成的悲剧惨祸。傲慢无礼、厚颜无耻的美国将南朝鲜人民要为孝顺和美善讨还血债的正当斗争污蔑为粗暴的行动，甚至在陷入悲哀之中的市区公然进行疯狂的火花游戏，来给嚎啕痛哭的受害者家属血淋淋的伤疤上撒盐，对愤怒的民心动刀等肆意干下了反人道行为。两名女中学生被杀事件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或个别美国鬼子的犯罪，而是美帝国主义者对南朝鲜霸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们在南朝鲜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给南朝鲜人民强加种种不幸和痛苦。因为美帝国主义者为本国利益就消灭其他民族也在所不辞，所以朝鲜半岛如今变成了一个随时都有可能重又爆发世界大战的最大热点地区。一切事实清楚地说明，美国不是南朝鲜人民的友邦或保护者，而是侵略者和刽子手，是我们朝鲜民族种种不幸和痛苦的祸根。谈话强调，真实自主和正义的各阶层人民都要把15年前声讨美帝国主义杀人鬼、要求惩罚杀人鬼的反美烛光变成反美圣战的烈火，来终止可恶的美帝国主义者对南朝鲜霸占。